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35集，画与病。白玉堂看了看小四子，微微皱眉，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说到字一样，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林子问这个名字。 你不是记得太玄明录吗？ 应该是更早的时候，在哪见过呢？ 说到此处，白玉堂脚步突然一停， 想起来了。 展昭瞧着白玉堂，白玉堂顺手抱起小四子，拉着展昭 去一趟谢逸亭的宅子。 展昭一头雾水，不过还是跟着白玉堂跑去了谢逸亭的老宅。此时谢家门口还挂着白灯笼呢。展昭和白玉堂找了谢家的管家，到了谢家存放谢逸亭宝贝的那个库房。白玉堂很快找到了一幅画， 看落款。 展昭扬起脸，就见白玉堂指着的是一幅古画，画上一首题诗，而落款的时间正是21年前，名字是林子问，还有一个印戳。展昭惊讶了，小四子则摸着下巴。 可是这个画跟尊尊买回来的那幅画画风不一样哦。 这原本应该是一幅古画，林子问只是提了首诗评价这幅画。 展昭点头，这倒是也挺常见的。 管家，你家主人的书房之前失窃过一次，但是他也没说丢了什么，对不对？ 嗯。 你家主人有没有在书房里藏画之类的？ 这个嘛，我也不是很清楚。 白玉堂和展昭从谢家出来，展昭就问白玉堂： 你怀疑谢逸亭书房被偷走的是一幅画？ 我只是觉得，如果谢逸亭能让林子问在画上题字，表示有些交情，林子问画的造诣远高过他的字，谢逸亭是个爱画之人，没理由不弄一幅他的画收藏。 嗯，有道理，他们俩是同一年的，但是林子问又没进太学。 两人正往回走，就见一旁的宅子门一开，一个胖乎乎的皇城军士兵跑了出来，一眼瞧见展昭和白玉堂愣了，随后就见那小胖子一拍手： 哎呀，虽说想什么来什么呀，我正想着晚上到金家老宅当班能不能碰到你俩呢。 展昭和白玉堂看过去，这是谢逸亭家隔壁宅子里住的那个皇城军小兵王小胖，之前他就帮忙打听过谢家的情况，看他的样子估计是又有什么发现了。于是众人边走边聊。 我又跟谢逸亭家的小丫鬟聊了聊，我打听到谢逸亭那次书房失窃被偷的可能是一幅画。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还真的猜对了。 是什么画？ 他家丫鬟说谢逸亭这个失眠很厉害，尤其是下雨天听到雨声就头疼，说睡不着，所以他家小丫鬟一看到晚上下雨就会给他端安神茶送过去，有好几次都看到他拿着一幅画唉声叹气，看到丫鬟进来他就将画卷起来藏到一个黑色的带白眉图案的很精致的盒子里。不过失窃案发生之后就没见过他看过画，后来谢婷死了，他们打扫他的书房也没发现那个盒子。 你详细问了关于那幅画的事情没有？ 当然问了，有一个丫鬟看到过一眼，说应该是一幅山水图，好像还是雪景。后来谢逸亭每次看到那幅画时候，感觉捧着的不是画，而是一个发烫的山芋，捧着唉声叹气很烦恼的样子。而平时那个黑盒子也藏得很好，然后谢逸亭外出的时候都会锁住书房的门，平日也不让人进去打扫，连夫人们都不能在他不在的时候进去。 雪景图。 王小胖将打听到的都说完了，就跑去换班去了。展昭和白玉堂则是继续抱着小四子往元庆书院的方向去。 另一头开封府里，公孙他们回来之后，小梁子就满院子找小四子，听说没跟着回来，练完了字的萧良一肚子不乐意，坐在院子里给小马驹梳毛。包爷拿出开封府的人头簿来翻阅，庞玉得闲就凑到天尊跟前。 老爷子，你那天买的那凌霄的画拿出来给我瞧瞧行吗？他要是真画那么好，我找时间也得收一张。 于是天尊就去房间里把那幅画拿了出来，挂在晾衣服的架子上让大家欣赏。众人全凑过来看，公孙不禁赞叹， 我从没见过这么画画的，他爹也画一样的风格吗？ 他俩的画风几乎是一模一样，功力都差不多，血脉这种事情真是奇妙啊。 奇怪啊，林霄他爹如果有这画功绝对名扬天下，为什么没名气呢？也没见过画铺子卖他的画呢。 大概因为英年早逝吧，10年前过世的话只有30来岁。 天尊说着也觉得挺可惜的，赵普也和邹良也凑热闹来看画，欧阳提着一大食盒的烤狍子肉来分，身后跟着抱着弓箭歪着头自言自语的龙桥广。天尊不解地看了看龙桥广，殷侯也觉得奇怪。右将军抬头看到殷侯了，突然凑过去对他招招手。 那什么老爷子，借步说话。 殷侯有些不解，但还是跟他走到一旁。 你几岁啊？ 殷侯愣了愣看龙桥广。 100多。吴一霍几岁啊？80多。 龙桥广接着问，殷侯忍不住叹气。八卦的在一旁听的众人倒是也闹明白了，龙桥广和大多数人一样没闹清楚殷侯和天尊的岁数。殷侯和天尊由于身份特殊，故意抹去了20年左右的时间，让人产生了错觉，所以世人大多都以为他俩100多岁，于是以此类推，吴一霍应该只有70、80岁。年纪对不上，右将军自然也猜不到吴一霍就是他偶像这个事儿，只是刚才吴一霍随口教了他两句，他竟然脱胎换骨突飞猛进了，广爷就有些晕，觉得哪里不太对。殷侯想着索性告诉他得了，只是殷侯还没开口，就见院子那头吴一霍和红九娘走进来了。吴一霍正咳嗽呢，九娘边给他抚背边埋怨， 这什么天啊，那么大灰尘都不下雨的。 病书生边咳嗽边摆手示意不严重。两人走进院子，就见一群人都围在一起，正看衣架上挂着的一幅画。病书生本身就是好这口的，于是也好奇地走过来看一眼。只看一眼，吴一霍愣住了，九娘也愣住了，这时就听到吴一霍突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众人都看吴一霍，殷侯就皱起了眉，公孙赶忙过去。 怎么？ 公孙还没来得及伸手把一下吴一霍的脉，就见病书生一口血喷了出来，不偏不倚，正喷在天尊挂着的那幅画上，天尊倒抽了一口冷气。庞玉他们几个吓得赶忙往一旁靠，随便一个不懂医术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一口血喷出来，人还好得了？公孙伸手给吴一霍把了把脉，稍稍松了口气。 没事，是肺热，血吐出来是好事，带进去躺下。 说着，公孙拿出纸笔开方子，交给陈修。 那熬药去。 陈修和几个丫鬟赶忙就跑去熬药了。吴一霍一直咳嗽，红九娘和殷侯将他扶进房间躺下，公孙给他扎了几针，咳嗽就渐渐止住了。门口众人都围着。 喂，他不要紧吧？ 三爷很久没犯病了，是不是最近花粉多？ 啊，三爷？ 众人都看严壁，严壁张了张嘴，似乎意识到自己多嘴了，于是就转身带着小马驹回马厩了。 众人都十分担心吴一霍的病情。说真的，之前都忽略了他病书生的称号，难怪魔宫的人都叫他病包了，这是真的病得不轻啊。人群外，龙桥广抱着弓傻站在那里，微微皱眉。 三爷。 小梁子拽了拽一旁天尊的衣摆，天尊苦哈哈看着那张斑斑点点都是血迹的画捂胸口，是心碎的声音。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